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北桥进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北高桥到温榆桥，机场华谊桥到迎宾南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这样的口号再喊一个多月哈，就又要进入到新的一年了。2019年，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想好了没有？咱们的官微呢？欢迎你来这个集思广益哈，把你的智慧也发挥到这里面，闪耀一下。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希望看到你闪烁的智慧光芒哈。好了，家族二群当中的许帅呢，现在是在昌平收听。还有在国际机场附近的雷洛小呆猪呢，现在是在宣武门收听。还有熊猫咪咪呢，在丰台收听。在首都体育馆收听的子弹唱和玫瑰，不要翻好人牌子，在通州收听。嗯，好，丰台、通州、海淀啊，还有西城都在收听，是不是？还有在宣武门收听的小呆猪念过了。对，蜕变你怎么了？刚刚睡醒成这个样子啊？昨天谁在夜里把你，不是这不是，我是说发型，那别想做啊。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18年11月20号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2018年，让我们继续和汽车音乐会相伴出发。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进博会汽车的科技亮点，高端电动车。同级汽车保养特别提示，检查机油了吗？10月自驾推荐，再刷一遍秋色，去厦门看看吧。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全球汽车加速电动化的趋势之下，尤其在中国市场，电动汽车备受关注。各大汽车巨头们呢，也将电动汽车作为展示的重点。特斯拉呢，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了，在上海进博会带来了他们全新的三款车型。而传统造型的巨头三强呢，也不甘示弱。BBA 在进博会的技术竞争更进入白热化阶段，其中的奥迪无疑是最为亮点的。在大众集团的牵头下，奥迪和大众、保时捷、兰博基尼、宾利一起搭建了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展台，颇有称王称霸的野心。而奥迪这次带来了首款量产的纯电动汽车，这也是他们首次和中国消费者见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来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Pebble Celebrate。

有什么不能让步，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如果美丽的祝福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谁会懂谁的全部。这一路走来总最怀念最初的坦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的歌声阳刚而细腻，富有感情，辨识度很高，这些都成为他的标签而深入人心。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好了，告别了杨宗纬，继续攀升，迎来大牌的 Coldpla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Coldplay 带来这一首满天繁星，这首歌曲的 MV 看过了没有？没看过的话赶快补看一下，否则你会谈不上终身遗憾吧，但是也会有点小遗憾的，很棒的。 Cause you're a sky, cause you're a sky full of stars, I'm gonna give 玩乐队带来这首 Sky Full of Stars。 歌曲呢由酷玩乐队还有瑞典的音乐制作人 AVK 共同进行创作，发行24小时之内登顶全球86个国家的 iTunes 即时热度榜。这首歌呢也被第57届 Grammy 提名为最佳流行乐队团体演唱奖。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满天繁星来自 Coldplay。好听的音乐是来自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时段，不要走开。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继续来关注音乐方面的消息。11月17号晚7点，2018蝎子乐队极限宇宙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在国家奥体中心体育馆盛大举行。到场的不仅有热情似火的乐迷，德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及夫人也出席观看了本次演唱会。蝎子乐队也被媒体评为绝对的中德友好典范。蝎子乐队组建于上世纪1965年，他们以快速吉他演奏、强有力的鼓声以及极富激情的高亢演唱，成为70年代世界一流的摇滚乐队之一。乐队经典作品数不胜数，主唱年龄已达70岁，仍然保持50多年不变的高音。11月17号、21号的2018极限宇宙北京站、上海站演唱会将成为今年极限宇宙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两场。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在最新一周的公告牌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乡村唱作人凯恩·布朗的第二张录音室唱片 Experiment 在上榜首周成功夺冠，这是他第一次在 Billboard 200专辑榜中夺冠。据统计，这张在11月9号上市的专辑在全美上市第一周内一共售出了124,000张，其中有105,000张来自于传统专辑渠道。最后再来看，11月19号晚，泰勒·斯威夫特发长文宣布将签约环球音乐，其中与环球音乐集团达成协议，集团将出售 Spotify 的股份，这是一个正版流媒体音乐服务平台，把这些钱要分给歌手们。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鼓楼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家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到好的装修就是遇到贵人。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品味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品质家装对好选择。 若你懂得，请加倍珍惜。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 了解汽车文化， 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时间9:35:1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丁，你是谁？好，官微呢已经看到很多朋友来刷存在了，待会来念出你们的名字哈。新朋友别忘了把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啊，又可以收很多新朋友啊，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冬天汽车保养这个话题。冬天啊，爱车保养要注意的是机油的检查，今天来关注机油，就检查 是不是这个够哈？冬天里汽车正常运转，机油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冬天到来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看标尺，这个油的标尺是不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原来我记得我开我那个小车的时候，每天都要打开这个机器盖子，把油尺弄出来看看，煞有介事，看一下，不错，还在正常范围内，然后再放回去。现在已经不这么做了，因为我现在这台车不知道怎么打开前面这个盖子。你不知道的话呢，那可基本上呢就是，看看这个公里数哈，按照保养手册上按照公里数进行更换就可以了。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47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Robin Thicke Feel Good。 If I party till the morning, would you stay with me? Girl, would you play with me? 第34名萧亚轩爱不离手。33名 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第32名 李玖哲只牵你的手。 第31名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If I told you that I love you, would you run away? Or would you run to me? I need to know it, babe. If I gave you all my love, and would you give it back? What would you do with that? I ask a lot of that. And if I gave you all my time, when it's the summertime? And all my downtime, yeah, that's a lot of times. If I'm falling over you, then what you gonna do? I wanna come with you. Feel good， 来自 Robin Thicke。 下周第45名的歌曲本周上升10位。这首歌曲它的唱腔当中带有一些神秘色彩。作为两座 Grammy 奖拥有者的 Robin， 这首歌曲表现的也是可圈可点。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下着雨，是我们在一起。 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这是一首旋律很迷人的曲调，让人过耳不忘。从创作到编曲，都是避开了流行歌曲的流行套路，用独特的唱作理念赋予这首歌曲的新颖和不俗。特别是近似失真的那个声音处理哈，听起来有点害怕。作为我们专业的 DJ， 用这样专业耳机听起来真的是有点，会不会马上要消叫了没有？然后到那个临界点哈，突然就转回来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乐评人曾经评价他说，他是一个才子，而且气感强烈的音色，演唱华语情歌很有辨识度。他的才华在华语音乐圈应当是很游刃有余的。从想太多开始关注他，从此他的声音就成为一种特别的存在，值得珍藏的存在。对了，李玖哲，只牵你的手，上周第48名，本周上升16位，第32位。 我的车上会有你的特别座，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玩动听你的美，我家里所有是你的杰作，虽然你想念很久，还把过去拿来说，那是因为你爱我，我懂。有时你会记很久，狠心不跟我联络，也是因为你爱我，我懂。因为你我愿意说 Oh baby， 只牵你的手，就算世界有尽头，只牵你的手，别怕诱惑那么多，只牵你的手， 只牵你的手， 把我放在你心中，特别多，我的肩膀是你专属的枕头，你说熄火玩动听你的没错，

果然很有才华，但是好像还没有那么的红。来自 Chili Puss 的这首 How Long。 Chili Puss 呢，因为翻唱很多经典作品，在 YouTube 上获得关注和赞誉，虽然用这样接地气的方式成名，但是他除了天赋之外，一直是受正统的音乐训练和熏陶的，伯克利音乐学院科班出身啊，而且从小就学各种各样的乐器，可谓是功底相当深厚了。在我们汽车音乐会节目当中走红呢，还是和 Selena Gomez 合唱那首We Don't Talk Anymore， 对，就是那首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都说了，我们第二个小时同样也很精彩啊，甚至更加精彩，你怎么能错过呢？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你介绍一个十一月适合自驾的好去处。再刷一遍秋色吧。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北京已经入冬了哈，冬天是那么样的内敛，树都没叶子了，不像秋天是那样的五颜六色的斑斓哈。那么到哪儿现在去寻找秋天呢？可以去南方啊，去厦门呢。厦门的秋天来的有些晚哈，冬天来的就更晚了，那边现在应该还是秋天的景象吧。但是秋天的走的也很快哈，不如趁早，趁现在十一月还没到十二月份，赶快去看一看，不要去错过了哈。这时候呢，你要感受一下没有了夏天的那种燥热，凉凉的海风吹着，慢慢的生活节奏，也正是厦门此时此刻最舒服的时候，可以去厦门的环海公路自驾一番，感受一下秋的美景，然后像我们北京的夏天一样的风吹拂脸颊，很舒服的感觉。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对了，这首你非常熟悉的老歌。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巧妙了哈，是印度人在唱歌，这是一首充满梦想的作品，飞儿乐团《爱的力量》。小女生的幸福其实只要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就够了，虽然是简简单单的爱情，却没有人能够抵抗这种爱的力量。好了，汽车音乐会节目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分享杨丞琳《幸福的节拍》，感受到了吗？ 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一个人跑不快，两个人精彩。在地图上找爱，总以为巴黎浪漫，纽约热情灿烂，直到你的姿态带给我生命无限惊叹。下一次的花开，但你说

这首歌呢来自挪威的歌手 Dagny， 不知道这个挪威语怎么发音哈、啊。来这首 More More More。好，今天歌坛的首张单曲就获得了成功哈、啊，第一周就得到了数百万次的点播率。我感觉这首歌曲也是属于旋律很讨巧的那种哈、啊，让人心情会超级好的，而且它的声音也很有特点，让人一听就会觉得这个女生不得了哈、啊，一定会有出头之日。出头之日，好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一些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歌曲，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环节当中放送的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概念很新鲜哈，当时一推出的时候大家就蒙娜丽莎我们知道啊，她会流眼泪是吗？这首歌曲的歌词呢也是写得很有意思哈，很打动人，旋律自然流血，相当能够凸显林志炫的声音特色。感受一下吧，蒙娜丽莎的眼泪，有请林志炫。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